66。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网吧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努力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孤独翻板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聊的是北京的相声老前辈、曲艺名家的作品啊。我们听老先生的段子听得比较多，那么今天上午啊，我们换换口味，听听年轻人表演的老段子啊。这段是基础的作品了，打灯谜，表演者是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现在大家也很熟悉了，哎，经常在我们的文艺广播当中啊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栏目当中经常有王月波的评书，尤其是《雍正剑侠图》，好，这一播呀，这几轮播下来得好几年了。很多朋友啊还问我说，月波这《剑侠图》说的什么时候呀？告诉您呢，以目前的进度看，还且得说着呢，哈哈。这个作品呢，的确是也很吸引人，收听率也比较高。那么还有呢，就是英宁和小底啊、大磊合作的这《娱乐72变》，这也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啊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栏目。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啊，这对从小就搭档，一直到现在还密切合作的英宁、王月波合说这段打灯谜。 非常高兴为大家演出。 是喽。 刚才两位主持人介绍了，我叫英宁， 哎， 他是我的伙伴， 嗯， 叫这个，我们俩人啊合作了有这么， 你说出来， 啊，没听见啊？ 谁呀？你就没说。 重新介绍一下， 嗯， 我是英宁， 对喽， 这是我的伙伴， 嗯， 我们俩呢六。哎，你踢我干嘛呀？ 乐意说说，不乐意说下去。后边有的是好节目，别来这套。 怎么了？ 我腻歪这个。 你别腻歪 啊！好好介绍。 月波， 嗯， 这个我们两人合作时间挺长的 啊，20几年， 20多年了。 嗯， 在一块儿，为什么就愿意跟他合作呀？ 为什么呢？ 您别看他长得人特别的魁梧， 嗯， 长得特别胖， 嗯， 形象特别可爱， 嗯， 他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优点。 您介绍一下。 绕智。脑袋可绕了， 就冲你说这话，你高小都没毕业， 怎么呢？ 现在的北京人还绕智还 啊， 这都得60岁往上的人才这么说话呢。 脑筋慢一 些，那叫弱智。 行行行，知道你叫什么就得了。他脑子 你还弱智呢，我怎么意思？你这一上来 脑子慢。 孟凡贵，换人。 换什么？ 有徐德亮，我看在节目单上有他。我不跟你说了， 你别去。 我们师兄弟，我找他了。 你甭找人家，啊，你找人家你限制更大。 什么意思？你上来踩 脑子太慢了。您净看长得魁梧，净长肉了，打小就足吃足喝，憋一身肉，不长脑子。您要不信没关系，演出结束您去演员后台，您找王月波，我告诉您怎么测试。您啊，右手掐住他脑门，左手掐住他后脑勺，您就晃悠，他这脑子里边能听见哗啦哗啦的声音。 好，我这里边全零件全散了， 就这个水平。 我跟您各位啊，也不敢说我脑子多快，跟你来说吧， 怎么样？ 你差六扔多远呢？ 等会儿，什么叫六扔多远呢？ 这你哪懂啊？ 啊， 这你拿一石头顺这儿一扔，然后你跑过去，捡起来再扔，扔六回，你在那儿呢。 哦，咱俩差这么多，那你多的能追上我呀？ 甭逗话，没用。 不是逗话，你这你说半天，这不显不出咱俩人水平来呀？我出个题目吧。 啊， 你这也别太难了，简单一点的题。 咱俩摔一跤。 哟，别介，你这么单薄，你摔坏了。 我单薄，摔不出你屎来，算你紧。 这个我明白啊，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说点他的缺点，脸上挂不住。 这大过年的，你说这干嘛呀？ 你别急，这么着，你不聪明吗？ 啊！ 现场测试，你跟我学说话怎么样？ 我就研究，我说相声的，学说话。 嗯，不， 嗯， 不用全学。 学多少？ 就学我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儿。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好比说啊， 嗯， 今天是大年初三。 我说什么呀？ 说金， 这就算我对了。 哎，你把这一句话第一个字学对了就行。 这样的话跟您学几句啊？ 嗯，学三句怎么样？ 三句，三万句都没关系。 别那么自信。 来吧， 开始啊！在座的各位，您现在不光是观众了，您还是评委，您是裁判。待会儿他跟我学说话，您仔细听。他要是学错了、学乱了，哪儿学的可乐？您随便鼓掌，随便起哄。 说这干嘛？ 开始啊！今天是大年初三，别想 金 啊！大家搞联欢， 爸， 你爸爸是谁？ 你 哎，可以起哄，没关系，没事儿啊。哦，我带头。这帮人真可乐啊，你们。 他是我爸爸，与您哥有什么好处啊？还都挺厚道的啊。 怎么着，大年初三各位见着结拜人了。 你这叫什么智力题？你这叫啊， 这跟我学说话测试 就这个 啊， 这我冷不防。 还冷不防？哎、 啊、 我不是欺负你，就这三句话一样的意思，我再说一遍，你再跟我学一遍，我保证你还错。 再说一遍我还错吗？ 对了， 我不说你了， 你各位听着 来。 今天是大年初三，大家搞联欢。我儿子是谁？ 我。 托您几位的福啊，我在北展剧场得一大胖儿子。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啊你啊？有好的没有啊？ 你看出个题答不上来，还觉得这题目不好？ 这叫伦理哏，懂吗？说相声不能沾伦理。懂吗？ 哦，行， 你这个爸爸儿子这都不好。 哦，这不能说。 对，一会儿人来了就批评你。 那这么着吧， 不见得给你劳务费。 我说一个简单的，说一道数学题。 数学行，数学拿手。 真的？ 大代数、小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 是吗？ 哎， 好好好， 赶紧精通小数点，没有不会的。 这不没有那么难啊。 啊， 很简单一道数学题。 说吧。 你得算清楚了啊。 嗯。 仔细算啊。 说吧。 就是在咱们北展剧场门口， 嗯， 有一趟公共汽车， 嗯， 105路 啊，知道，解动物园，白石桥那边， 白石桥到天桥啊， 对，知道。 从白石桥终点站出发， 嗯， 车上连司机、售票员都算上， 嗯， 一共 多少？ 有15个人。 好， 往后可算清楚了啊， 来吧。 到站之后，上去2个人，下去1个人。又到站上去3个人，下去1个人，再到站上去4个人，下去3个人，再到站上去5个人，下去6个人，再到站上去7个人，下去8个人，就到这儿为止。我问问你，这105走了几站？ 我知道他走几站呢？ 我让你算清楚了吧？ 我以为你让我算多少人呢。 谁让你算人了？还比着比着，把自己小名都比出来了。你 一会儿顺着北展剧场出去，你躲着点云彩走。 干嘛呀？ 你早晚让雷劈着。 答不上题，说狠话。你 这叫什么？知道吗？ 这叫什么呢？ 您这叫坏心眼、坏门。 哎呦，这还坏门？ 真要比脑子， 嗯， 打个字印，猜个灯火。拢字扣印，那叫字谜。 哦，猜谜语。 对了， 猜谜语你行吗？ 行嘛呀。 啊， 这你把那妈字去了。 哦，就是成。 对。 行，那你要是这么说，我说一个简单的谜语。 哎，行。 7个字猜1个字。 行，这有点意思， 你好好听啊。 啊，来吧。 说小孩醒了要撒睡， 七个字，猜一个字。 小孩醒了要撒睡啊！我琢磨琢磨啊。 嚯，这还得想啊！ 对了，扣字拢音嘛。小孩跟谁睡？跟孩妈妈睡。醒了，要撒睡就撒尿。妈，我撒尿。那我拔你。哎，这就出来了，拔。妈，我撒尿，我滴溜你。没这么说的，但这人矫情，我也得问问。我得问问这孩子多大。要小孩两三岁那还拔，要我这么大呢，就自个儿尿去就得了，是吧？来吧，英老师。 哎， 这孩子多大呀？ 76。 黄， 啊， 有76的小孩吗？ 我说那是作为老观众，76。 您甭问人家，我说这孩子 啊，这孩子呀， 啊， 两生日3岁。 两生日3岁，这我猜到了，这字念拔。 念什么？ 念拔。 不念拔。 念拔。 你好好想想。 我甭想 啊，这不念拔。 就是念拔。 不念拔。 念拔。 要不然换一个吧，远看呐灯笼大，近看呀大灯笼。灯笼是灯笼，上边儿净窟窿。 破灯笼。 啊，那换这个，说远看呀像条狗，近看呢像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死狗。你听爹，你舅舅都知道。我不猜这个，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没电。贫不贫呢？你们有新鲜的没有？我就猜这个。小孩醒了要撒睡，这字念拔， 不念拔。 你说这人多矫情，我说念拔，你说不念拔，咱矫情明天天亮有意思吗？ 那怎么办呢？ 咱给大伙承认承认。 啊，这灯谜表演， 模拟一下。 不是，这谜语怎么演呢？ 怎么演呀？我就演这小孩，你演这孩妈妈，睡着半夜三更，我一叫你，我说我撒尿，你就得说这拔字，说吧就算输了。 别，等会儿，你演谁？ 我演儿子。 你演儿子我倒是没意见。 嗯， 我演谁？ 你演我妈。 我演你妈？ 对。 哎呦，这我跟你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呀？ 你看我是男的。 嗯， 我演你爸得了。 就有没这里没爸。 不是，那非得演妈干嘛呀？ 小孩得跟孩妈妈睡。 哦，对，孩子岁数小， 对， 都跟孩妈妈一起。 两生三岁得跟孩妈妈睡。 行，我演你妈，那咱说清楚了啊，演你妈行，但是我得演你寡妇妈。 干嘛？ 演寡妇妈。 干嘛你非演我寡妇妈呀？ 为什么？ 啊，为什么呀？ 这孤儿寡母睡觉啊？ 啊，对呀。 我也不知道你爸爸什么脾气呀。 你管我爸什么脾气？这里没我爸爸事儿，就是寡妇妈哈。 啊，对，你记住了啊。 啊。 你演小孩儿。 啊。 我演你寡妇妈。 行。 孤儿寡母，咱俩 睡觉。行，好， 行吧。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在干嘛呀？怎么意思？ 脱衣服啊。 什么脱什么衣裳？ 哎，谁睡觉不把外衣脱了啊？ 好，这儿，观众这么些脱衣裳真睡啊？ 你躺这儿给你摆上花，你睡中间还不行吗？ 大过年你别提这行不行？ 不是，那你说你这么大情绪，本来这灯谜就不能演。 我情绪大了，我告诉你。 别闹情绪。 不是闹情绪，这是演员讲假比真。您不是艺术家吗？ 我没有没成家的。 您就得这个装的， 假装的， 就这脑袋一低，这就行了。 这就叫睡觉啊。 哎，这扇子啪一打一挡脸，这就算盖被了。 啊，什么？这是被子。 被子。 嚯，你们家这被子撕了。 去。没告诉你们作笔成样。 这就算盖被了。 盖被了啊。 这就睡觉了。 睡觉吧。 哦。哎，对了，睡觉就不说话了吧？ 废话，睡觉还说话。 好，睡觉。 嗯。 睡着了吗？ 睡着了。 睡着了你还说话？ 睡着了你还问我？ 哦，对。睡着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多新鲜呢。 那这对不起，睡觉了啊，不出声啊。 妈，妈，妈，这是妈呀，这是猪啊！ 不，您这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妈呀猪啊？ 您这干嘛呢？您这哈 睡觉不吓大了吗？ 好吓大了。 这孩子多大啊？ 两生是三岁。 两生是三岁，这孩子妈妈得惊醒点，知道吗？ 哦，不能睡这么沉的。 多新鲜呐！ 哎，行，这矫情点，本身这字不念拔，你这玩意儿。 妈。 啊。 妈。 妈。 妈。妈。又到羊圈了又， 不是怎么了？ 我说您不会说人话是怎么着呀？ 哦，嘴里都没人话了。 你半天一直就没人话。 哦，你可都听懂了。 你就答应就行了。 哦，这答应一声。 啊，对对。 好，高叫高答应。行，答应一声。 这 费劲， 费的 这不念拔吗？那来， 妈，哎， 答应了吧？ 啊，这答应不成。嗯，这嗓子是这么粗啊？这像话吗？这个？ 这个 啊， 这是你二大爷。 哦，我二大爷。二大爷像话吗？这个？ 怎么了？ 这寡妇娘俩睡觉，这二大爷在这屋算怎么意思？啊？ 你忘了？你二大爷不是傻子吗？真是。 哦，对了。啥也不行啊！这寡妇娘俩二大爷在这屋干嘛呀？这个啊？ 哎呀，这个，哎，降温，一块睡暖和。 不成，冻着点精神，出去。 哎呦， 二大爷出去。 行， 这里没二大爷什么事儿。 二大爷那屋睡 着。那您得说把。 说把就输了。 怕输别来啊！ 再来一回。 怎么矫情啊？ 真是。 妈， 干嘛呀？ 我撒尿。 要撒尿啊？ 啊。 什么叫撒尿啊？ 这是傻妈，您看见没有？ 不是怎么了？ 这孩子两生三岁，他妈不懂什么叫撒尿。 这不没说把吗？ 你就得说把呀。 说把就输了。 怕输别来呀。 再来一回吧。 怎么这么矫情啊？妈， 干嘛呀？ 我撒尿。 哦，叫撒尿啊。 啊， 尿吧。 尿。往哪儿尿啊？ 往床上尿啊。 那褥子尿湿了， 明儿晾去。 明儿阴天， 拿火烤， 烤着了 我做新的。 你怎么那么懒呢？你 我怎么 你就得说把呀？ 说把就输了。 大叔别来呀。 再来一回呀。 怎么那么矫情啊？妈， 干嘛呀？ 撒尿。 要撒尿 啊 马路上尿去。 马路上那么些车把我压死怎么办呢？ 压死啊？ 啊， 压死压死吧。 什么叫压死压死吧？ 压死了妈再养活新的，这有什么呀？ 这算行了 啊？怎么了？ 刚才您可说您演我寡妇妈，这寡妇妈怎么在养活新的呀？ 寡妇妈照样养活新的。 这怎么养活呀？ 忘了 啊？ 还你二大爷呢？ 哎，去你的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英宁和王月波二位合说的打灯谜，他们两个人呢从这个少年时期就开始搭档，一直到现在还经常在一起密切的演出。说到相声搭档，哎，很多人是合作了几十年，成为了一提起一方就必须谈到另一方的这种铁档响档。北京二赵就是这样。八扇屏是北京二赵的代表作，无论是前面的铺陈还是后面的贯口，都极见功力，展示了北京相声大方雅致的风范，也展现了非常深厚的功力。下面您将听到的这一个版本的录音呢，音质清晰，舞台效果也很好。为了保持这个段子的完整性，我们上半段呢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请您欣赏赵振铎赵世忠的表演。 您是？ 啊，我是相声演员。 哦，相声演员。 对了， 我跟您还不一样。 那您是？ 我是文人。 您是什么？ 文人呐、 啊、文人。 嗯， 这我还真不理会。 不理会吗？ 对了， 我没闻过您吧。 哎，我得让你闻呐。什么叫闻我？ 文人墨客。 这对， 每天我要读读书啊。 哦， 阅阅报啊。 学习嘛。 操操琴呢、啊、 嗯， 舞舞剑呢、啊、 好， 做做诗啊， 嗯， 尿尿炕啊。 啊， 不，这个写写账啊。

自打念个臭，懂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演员呢？ 哎，对了，演员的肚是杂货铺，你买什么我这儿有什么。唬别人行了，唬我呀你差点儿。我说你可不能白说，今天呢我要给你对上一个下联儿的。 好好好， 你记住了，明儿呢好再唬别人去，听见没有？那么你那个上联儿是什么呀？ 风吹水面层层浪。 哦，上联儿有风吹，下联儿我给你对雨打，对字嘛。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捡枣去吧。啊，别这起哄，什么文人呢？这， 哎呀，您真是高才呀，高才。 岂敢岂敢。 都说相声演员没有多大学问， 哎，那是他嘛。 嗯，您是不然 啊， 您可称得起是乱石之中，您算是一块无瑕的美玉呀。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乱草之中会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啊？过奖，过奖。 这狗食盆子里头会有您这么大块的坛子肉？ 您坛子？那我还是狗食啊！你这是夸我呢？ 夸你？ 嗯。 我为什么要夸你？ 给你对上下联来了。 对上下联？ 嗯。 你这下联怎么对的？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雨打沙滩万点坑， 嗯， 怎么个讲法？ 当然有讲， 你说说。 我说下雨啊，下了一万个点儿，下到沙滩上了，把这沙滩呢砸了一万个坑，这不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吗？ 哦，下雨， 嗯， 下了一万个点儿， 哎， 你数着来了？ 我没有啊。 那你怎么会知道下一万个点儿呢？他就不许多下点儿，他就不许少下点儿吗？他就不许下9999个点儿吗？他就不许下10001个点儿吗？怎么那么寸就下一万个点儿？这一万个点儿全下在沙滩上了 啊。 马路上没有， 没有没有， 石头上也没下着， 嗯， 那么这雨得下到石头上，这没砸坑，这怎么办呢？这得请石匠现凿， 那多麻烦呢。 那么这雨点要下到你脑袋上，嗯，那也得现钻眼儿啊， 那我脑袋就成漏勺了。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他这不且比你没有下联强得多呢吗？ 你怎么会知道我没下联？ 那有下联你怎么不念呢？ 这还没容我念，我这刚想解释解释，您瞧这阵催下联下联下联，我听见了，我不爱理你，你知道不？ 那这么一说，你有下联？ 当然了，没有下联能跟你这儿说来吗？ 那你这下联是什么呀？ 我这下联，哎，跟你那也差不多， 好，一个样， 一个样。 嗯， 那还说什么？当然是不同。 那你这是？ 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点点坑。 雨打沙滩点点坑，我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一个样吗？ 就差这一个字儿吧，连是。 嗯。一个字儿不列，这一字入宫门是九牛夜不出啊。比如说人该你10块钱，还你1块钱行不行？ 那哪行啊。 哎，一个字儿不列。 哎，那不成，还差9块呢。 还是那你这叫什么雨打沙滩万点坑？嗯，你对错了对的，我还不恼你。您瞧刚才这一大套，什么文人，纯粹是捡枣的。你怎么会知道我是捡枣的？ 我瞧你像。